月亮冷冷的挂在天上，他也知道明天将是一场离别，我们生些花对唱起歌儿，飘起舞来，乘着酒意诉说这一生的悲与喜。月亮你别再柔情似水，我的朋友你别再多愁善感，昨天已经过去，所有的伤心和烦恼已离去，你要相信明天的天空会更蔚蓝。相信明天的天空会更蔚蓝。 拥抱彩虹，勇敢的 向前走。 黎明的那道光会越过黑暗，这目的却空虚，我能找到答案。 谁会喜欢孤单，是不想人看穿，最后一点点温暖也被你打散。孤独的人晚上最害怕有灯光，你关了那灯光，心里却有一点忧伤。你流泪的眼眶，他走后的模样，深深刺痛的心告诉自己要坚强。我承认我自卑，我真的很怕黑，每到黑夜来临的时候我总很狼狈。我彻夜在买醉，但我不曾后悔，只是想让自己清楚为什么掉眼泪。 时间它会让我遇见我心 天，零零后的同学，你不会说方言。这啷个西啷啊，快话莫回港，这条大路走冷风啊，给不嘎开风。唔嘎唔嘎就唔嘎，我是好撒家，红大红大绿大大，我就是嘎破家。 失去只会埋怨流

将一生直到几多年，谁知道心生何能言，真诚少情深到浅浅无言，一世女中豪杰，手上将一生直到几多年，今生可难言，真诚少情深到浅浅无言，一世女中豪杰，手上将一生直到几多年，谁知他心生可难言，真诚少情深到浅浅无言，一世女中豪杰。 多少次跌倒，多少次回头，多少次在迷茫之中寻找方向，多少次。 月亮冷冷的挂在天上，他也知道明天将是一场离别。我们生些花堆唱起歌儿，跳起舞来，乘着秋雨诉说这一生的悲与喜。 月亮你别再柔情似水，我的朋友你别再多愁善感，昨天已经过去，所有的伤心和烦恼已离去，你要相信明天的天空会更蔚蓝。夜色夜色波那夜色夜色波，夜色夜色波相信明天的天空会更蔚蓝。上离别的火车那一刻，我只顾着流泪，忘了回首，忘了说再见，望一路珍重。我只顾着流泪，忘了回首，忘了说再见，望一路珍重。再见，望一路珍重。忘了回首，忘了说再见，望一路珍重。忘了回首，忘了说再见，望一路珍重。 世界就这样，我也还在路上，没有人能诉说，也许我只能沉默，眼泪湿润眼眶，可又不敢懦弱。滴答汤挤在白粥， 接受所有的嘲讽，向着风拥抱彩虹，勇敢地向前走。黎明的那道光会越过黑暗，它不的确控制我能找到答案，哪怕有你的光就驱散黑暗，遮住所有的负担，不再孤单，不再孤单。 也许世界就这样，我也还在路上，有人能诉说，也许我只能沉默，眼泪湿润眼眶，可又不敢懦弱，低着头期待白昼，接受所有的嘲讽，向着风拥抱彩虹，向前走。 黎明的那道光会越过黑暗，它不的确控制我能找到答案，哪怕要你的光就驱散黑暗，遮去所有的负担，不再孤单，不再孤单。恐惧我能找到答案，哪怕有你这光就驱散黑暗，可以万众的力量淹没孤单，不再孤单。 看着你的故事和你的朋友圈，谁会喜欢孤单，是不想人看穿，最后一点点温暖也被你打散。孤独的人晚上最害怕有灯光，你关了那灯光，心里却有一点忧伤，你流泪的眼眶，走后的模样，深深刺痛的心告诉自己要坚强。我承认我自卑，我真的很怕黑，每到黑夜来临的时候我总很狼狈，我彻夜在买醉，但我不曾后悔，只是想让自己清楚 时间，它会让我愈 镇，他们都很团结。东街口的路边有很多奶茶店，零零后的同学，你不会说方言。这兰这西兰啊，快挖莫回港，才条大路走两分啊，给把家开封。唔敢唔敢就唔敢，我是好撒家，红大红大绿大绿，我就是个发嗲。 见到你我就哭恨别梦久，失去只会埋怨流。 情深